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他淡淡地来，让他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间容易的事，我们却都 1979年唱呢一首《恰似你的温柔》而出道嘅佢啊，蔡琴咁带嚟呢一首佢大家都好熟悉嘅呢一首歌。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早上嘅5:12，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主持嘅《清晨省力》。日子咧就嚟到2020年嘅10月3日啦，农历咧就系8月17日星期六嘅早上啊。大家都知啦，星期六嘅早上嘅《清晨省力》头半钟咧都系带嚟一啲好歌或者系啲老歌嘅，咁啊今朝早咧就拣嚟蔡琴姐姐嘅歌声。咁当然啦，你话蔡琴姐姐其实都有好多好好听嘅歌，当然头先嗰首《恰似你的温柔》，大家都即系可以公认系佢嘅其中一首嘅代表作啦。跟住落嚟呢一首都系。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 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不知道你是几时认识这首歌曲《被遗忘的时光》呢？其实贝贝都很后才认识这首歌曲的，看一套电影《无间道》里面，我记得是梁朝伟试 Hi-Fi 的时候就试了这首歌，一听就觉得哇，真的好好听的这首歌。以前都听过，但是呢冇嗰个感觉，但是呢就看完套电影之后呢就爱上了这首歌曲啦。蔡琴姐姐《被遗忘的时光》。跟住呢一首歌咧，国语版同广东话版都好红嘅。当然啦，广东话版就由林志美主唱，国语版就系蔡琴姐姐啦。 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那感觉如此深。竟抬起头看着你，而你并不露痕迹。虽然不言不语，叫人难忘记，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 眼神呢样嘢咧，真系好重要嘅。咁啊，我哋成日都讲啦，叫啲细路仔咧，同人讲嘢要望住人啦，咁啊，真系要有眼神嘅交流啊，等等。其实喺眼神里边，你系可以睇穿一个人嘅心嘅。即系当然，即系可能佢究竟系咪同你讲紧大话，定系讲紧真话，其实都可以透过眼神可以话俾你听嘅。蔡琴主场。你的眼神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啦。出边咧个天朗气清，今朝咧翻嚟嘅时候咧，抬头一看，虽然咧今日喺呢个啊已经唔系追月咯，当然个月都仍然系追紧嘅。咁但系而家已经八月十七啦，咁但系咧望下个天空上面个月亮真系好大好圆啊，亦都。好好啦，因为真係好天朗气清，云亦都唔係好多啦，咁所以呢亦都见到一个好清晰嘅月亮，近排都讲啦，呢几日呢即係琴日同今日啦，影月亮呢其实用一部普通手机都可以影得好靓，因为真係好靓好靓。好啦，咁天气方面係点呢，就係大致天晴啦，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指望听日呢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呢天气稍凉，风势较大，亦都有一两阵雨嘅。室外气温咧27度，相对湿度80%嘅。跟住我哋有点亮霓虹灯，当然继续系蔡琴姐姐嘅歌声啦。 总是面对过那些令人很难堪的事，才明白人间的聚散是不能全放在心上。你说的爱不难，不代表可以简单说忘就忘。总是面对过任何时间都伪装的人，那谎言如此的明显，却满足了情的弱点，叫人心甘情愿将自己陷在里面，不顾危险。点亮霓虹灯，粉刷着黑会那么深，纵然心一冷，也把爱当作真。点亮霓虹灯，疲倦的眼神不会那样沉，我的梦依然在红尘中翻。是面对过任何世界都伪装的人，那谎言如此的明显，却满足了情的弱点，叫人心甘情愿将自己陷在里面，不顾危险。心一冷，也把爱当作真。点亮霓虹灯，疲倦的眼神不会那样沉， 的梦依然在红尘中翻滚，点亮霓虹灯，粉刷着黑夜不会那么深，纵然心已冷，也把爱当作真，点亮霓虹灯，疲倦的眼神不会那样沉，我的梦依然在红尘中翻滚，在红尘中翻滚。 《岛小夜曲》，我哋有蔡琴嘅歌声啊！讲起蔡琴，我好中意蔡琴嗰把好磁性嘅歌声啊！有好多朋友咧，好中意即系可能好娇嗲嘅歌声啦。咁啊，例如《宝岛歌后》邓丽君咁把声咧，就好娇好俏嘅。咁但系咧，蔡琴有另外一个番嘅味道啊！佢个感觉咧，又觉得好有沧桑感啦，同埋咧好亲和咁嘅感觉嘅。当然啦，唱一啲悲惨嘅情歌更加落。 觉得是很适合啦。咁但系咧，即系各有各味道啦，都是一啲好听嘅歌曲嘅。好啦，咁啊，好快咧又过去半小时啦。其实我都准备咗好多首蔡琴姐姐嘅 歌曲，不过咧。又冇办法播到啦，唔紧要，咁啊留待有机会又再播俾大家听啦。呢、这个时候咧，当然最有机会听到嘅咧就系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仲有一个小时嘅清晨爽嚟，我哋转头再见啦。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医生康利说，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特朗普仍然感到疲倦，但士气良好，正接受治疗。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定于今个月15号举行的第二场总统大选辩论，暂时未知会否另作安排。副总统彭斯的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他和拜登竞选拍档贺锦丽之间定于今个月7号在犹他大学举行的辩论，据报会如期举行。日前和特朗普同台辩论的拜登和妻子吉尔接受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贺锦丽和丈夫的检测结果亦都呈阴性。欧盟特别峰会结束两日议程，第二日会议的焦点由国际议题转为欧盟单一市场运作和数码转型问题。与会领导人亦都达成共识，在抗击新型肺炎疫情方面加强合作。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目前欧洲疫情发展令人忧虑，各成员国必须保持专注，以免重蹈今年春季的覆辙。欧盟委员会将会进一步协调成员国之间的疫情评估准则和抗疫措施，加强在欧盟层面研发、采购和分配疫苗。另外，峰会的文件强调，为加快经济复苏，欧盟单一市场需要尽快恢复正常运作，从疫情中吸取教训，去除现有市场壁垒和缺点。欧洲理事会特别强调，要确保在欧盟境内快速部署 5G 网络，各成员国需要在今年年底之前向欧盟委员会提交 5G 网络普及方案。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透过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发放录音，隔空向潘晓颖的父母道歉，又说自己到台湾自首的想法一直没有变，已经通知律师安排自首的事。管浩明说期望今个月成行。潘晓颖的妈妈回应传媒时质疑录音是否陈同佳本人，以及在什么时候录，又说不要再给任何借口拖延，又确实到台湾的日期第一时间通知他们。在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重申已经就案件建立单一联系窗口，但仍然未收到相关联络。有台湾律师说，在台湾杀人是重罪，法律规定最少判监禁10年以上，而陈同佳自愿到台湾投案可以算是有悔意，加上假如获受害人家属原谅，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机会不高。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7682点，跌1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48点，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5.36，瑞士法郎0.922，加元1.33。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98.7美元，卖出1900.7美元。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天气稍凉，风势较大，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明天会是更光光，有继续努力上站到空处开远大眼光。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七八

最终有泪，成功的几多得失，难保他一世抑郁，和望见那满眼泪。 佩佩好喜欢嘅呢一首歌，袁丽莎鳄鱼泪。好多歌手呢有一首嘅代表作已经好重要，因为呢其实未必係会记得个歌手究竟有几红啊，有几即係唱嗰啲咩歌啊等等。但係其实已经有一首呢係印喺人哋脑海里面係好重要，就好似袁丽莎咁，你记得一定是这一首鳄鱼泪。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5:08了。听紧嘅呢有钱佩佩为你主持嘅清晨爽利。继续落嚟呢一首呢是一首嘅点唱歌曲。蔡国权。天意人心。 远古开始的一套，万物生于天意的国度。凡人的一生，几多得到得不到，尽在天公手里操。但若天可知世间种种的苦恼，为什么不稍作点引导？为什么苍生想得的偏得不到，许多基本的美好。莫说痴与梦，天不许我行半步，用我爱与怒，也要奋力是比高。人间怎么猜得到天意的喜与怒，千秋兴衰如何定去路，人生总可知得到温暖给他记号，风波中觅前路。望闻知不知天公衰老不衰老，自此生依我心去做。莫问可不可最终得到得不到，亦莫须天公赞好。种种的苦恼，为什么不稍作点引导？为什么苍生想得的偏得不到，许多基本的美好。莫说痴与梦，天不许我行半步，用我 何面上满是迟疑，何时你眼中含泪，情和义原是相对，一段情等待你，你的心若早经相许，何时你却想回避，情和义是容易失去，心上愁却挥不去，你可知叹心叹心，像小种子埋在你那冰一般心里，自然会恨透你。伤愁却挥不去，你可知他的心，他的心像小种子埋在你那冰一般心里，自然会恨透你。 林子祥，爱的种子。 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啦。大致天晴啦，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咧天气会稍凉嘅，风势系较大，亦都有一两阵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提提你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早上清晨省你。陪伴你嘅有钱陪陪。这个时候我哋有柳姐柳影红嘅出现，换到千般恨。 梦里百花正盛开，梦醒再没有存在，付过千般爱，换到千般恨，誓约已经变同爱，事已到此永难过，莫非世事上痴情枉送，永难继续，但是未知天意何在，空余感慨，盼能有日我寄爱心有人替代，就算爱心变尘埃，命中注定也无奈，付过千般爱在你手上，愿你暗中送他回来。 愿你暗中送他回来，愿你暗中送他回 有时体力的攰都不够心攰那么辛苦、 就好似抗疫，大家都有啲疲劳咁样啦，系嘛？即系虽然即系已经好多个月缠绕住大家，但系希望呢一种嘅倦意咧，大家都唔好即系掉以轻心啦。即系我都有时都会觉得哇，戴住个口罩真系好焗噶，但系都冇办法，真系要保护自己又保护他人啦。咁啊，卫生署都讲叫大家勤洗手啦，系咪？咁啊，戴口罩就必须要嘅。咁啊。都是尽量做好自己啦，希望可以令到疫情可以再进一步减低控制得到就好啦。听过有叶德娴的倦之后，我们有罗技罗文的歌声啊。不用我介绍的这首歌，前情感受。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要做泥又护面，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泥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赐我志气，总要步步前往。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泥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泥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赐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 剩翻分零钟嘅呢个时间，竟然都俾我揾到一首歌可以播啊！分零钟嘅呢一首歌，关谷英加上卢海鹏啊！ 我唱了亲， 黄老虎唱亲， 唱得一个绝代佳人。哎呀，好姐姐都俾我亲一亲，今晚要你做我夫人。 你莫要逼婚，应要痴心相慰问。要讲究缘分，我定未有缘和分。我系美娇娃，应要守我的本分。有了名分，我哋才能接近。 吹吹吹，哈！娶了亲，娶得美丽做夫人，好春宵，哎呀，值千金。一月与你共定冤盟， 你莫要逼婚，逼我 心中生怨恨，定好了盟誓，我地共欢永相亲，我地要相亲。 走个时，管浩明话期望今个月成行。潘晓颖的妈妈回应传媒时，质疑录音是否陈同佳本人，以及在乜嘢时候录，又话唔好再俾任何借口拖延，有确实到台湾嘅日期，第一时间通知佢哋。在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重申，已经就案件建立单一联系窗口，但仍然未收到相关联络。有台湾律师话，在台湾杀人系重罪。法律規定最少判監十年以上，而陳同佳自願到台灣投案可以算是有悔意，加上假如獲受害人家屬原諒，判死刑和無期徒刑的機會不高。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中國東南沿岸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氣温約31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明日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天气稍凉，风势较大，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到20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22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14公里；在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300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7682点，跌1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48点，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5.36，瑞士法郎0.922，加元1.33。人民幣6.792，英磅對美元1.294，歐元對美元1.172，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66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98.7美元，賣出1900.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零售有乜话你知？ 零售乜都有，我由前线一路升到店铺经理，学识嘅销售、采购同营销技巧，终身受用。 做零售工时有弹性，照顾埋屋企都冇问题。我做嘅铺头有好嘅工作环境，做嘢都醒神啲。 零售嘅文凭课程帮我打好基础，公司又有管理培训，系一条专业发展嘅好出路。想知多啲，上 retail.org.hk 睇下啦。 星期一、二、四、五晚上8:30，长进课程新系列开始。 星期一万物有理， 学习物理知识，了解大自然。 星期二你好艺术， 提升艺术认知同了解。 星期四茶之道， 与你细数茶嘅知识同历史。 星期五乐龄 IT 新视野， 同你投入智能生活。 听众仲可以浏览香港电台第五台网页，下载课程讲义。 唔好走宝啊！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 星期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九分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继续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提提你啦，咁日子咧就嚟到2020年嘅10月3号，农历咧就系8月17嘅早上，咁啊室外温咧27度啦，相对湿度81%。嚟到呢一个清晨爽利六点钟新闻之后咧，一阵间咧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咁啊星期六咧就有我嘅老友记啊梁万福医生嘅出现，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胃酸倒流嘅问题吧。唔知道你都有冇呢一个烦恼咧？可能咧后生嘅时候咧有机会，可能因为即系紧张嘅生活咧，好容易咧就会成日都会有胃痛啊情况，咁究竟系咪因为胃痛得多，然之后产生呢个胃酸倒流嘅咧？咁究竟胃酸倒流有冇啲方法可以减轻啲症状，甚至乎可以令到胃酸冇咗呢个倒流嘅情况咧？咁啊，留意住一阵间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啦。今朝早咧，好想拣呢一首歌送俾大家，其实咧就系预咗寻日拣俾大家嘅呢一首同月光有关嘅歌曲。仲记唔记得呢一套电视剧啊？十月初五的月光嘛，张智霖、祝君豪。 听你不断呼叫我，划破宁静我的心下堕，再难过讲不出爱没结果。紧紧闭锁，河也一话都不说，害怕连累你一生日月，含无缺，只差跟你曾遇过，给过你太多波折。宁愿没拥抱共你可到老，任由你来去自如，在我心底仍爱慕，如若碰到他比我好，只望停在远处烛光安好，虽不可亲口细诉。 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六六点钟新闻之后，健健康康在清晨，陪陪身边一定有咧，就系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大家好，陪陪好。 梁医生啊，今日讲呢一个话题咧，其实陪陪屋企人都有呢一个毛病，所以都好想咧同大家一齐问一下梁医生，究竟咧点样可以对症下药？我讲紧咧就系呢个胃酸倒流啊。 嗯， 胃酸倒流咧，我成日听到我屋企人咧觉得，唉，成日都好似想亦都有啲胃酸咧涌上嚟，然之后哇，好似火烧心咁，讲嘅感觉上，俾我觉得好似好辛苦咁样。 嗱，其实胃酸倒流咧，就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出现嘅，最常见咧，其实就话反胃嘅情况。你唔系一个患上一个胃酸倒流嘅人都会有时会，嘿，点解好似啲酸酸地？吓，嗱嗱地咁咧，咁咧就系好多时候我哋肠胃不适嘅时候咧，都会有啲时候咧，我哋胃液有个倒流嘅情况咧，咁就会点解我哋好似感受到酸喺个胸口嗰度，系咪？ 系。 咁呢啲咧系短暂性发生嘅，因为当我哋个胃啊、肠啊有少少唔听到话嘅时候咧，就会咁嘅抗议啊，系嘛？抗议你咧就会喺嗰啲胃酸咧就走咗去。影响紧你咁。 嗯，嗱，一般成日都讲咧，就即系要对个胃好咧，就要定时食嘢啦。其实系咪因为即系可能成日都唔定时食嘢，咁搞坏咗个胃，啲胃酸就成日就涌上嚟咧？ 佢其实唔系嘅， 唔关事嘅， 唔关事嘅。咁我哋个器官咧就好聪明嘅，我哋身体都好聪明嘅。你食乜嘢佢都会逆来顺受嘅吓。不过咧，你太多咧。就傷害佢咧，咁佢就唔係好好啦。即係話我哋通常講咧，一啲所謂辛辣嘅食物咧，就會有影響啦。即係你長期嘅啲辛辣食物咧，就影響個食道啊，又影響個胃啊，因為佢本身會燒啊嘛，燒得緊要嗰陣時有影響。咁呢啲食物咧，我諗啲就即係啲長時期咧，就會有一個影響喺度。呢個短時期食下咧都冇乜影響嘅，佢都會自動會。即系抗议完咧，就自己依啲就复原翻少少嘅。 嗱，就以佩佩为例啦，佩佩咧都成日有啲胃酸走出嚟嘅。咁但系我睇医生咧，医生就话我因为天生胃酸过多。咁系咪天生胃酸过多嘅朋友仔，第日将来系好容易有呢个胃酸倒流呢个问题咧？ 嗱，我哋其实咧个胃由我哋口去到食道，去到胃，跟住十二指肠、小肠、大肠都有一条水喉嚟嘅啫。呢、这个管道，即系管道喺唔同嘅位置咧，就变成唔同嘅样。佢、食道系直落嘅，个胃咧就嗰个泡嚟嘅。咁、小肠咧就打圈嘅，大肠就大啲嘅，佢攞嚟吸水嘅。咁咧呢啲系唔同嘅功能性。咁我哋其实就要睇，我哋因为嘅唔同功能性，我哋个胃咧其实就话装食物去将佢渣烂渣碎嘅地方啦，即系话我哋食物会遗留喺个胃里边几个钟头啦。嗰、那个胃咧就大个组织嚟噶嘛吓，咁、你食咗佢会存咗，佢就不断会喺度渣下渣下咁，即系收缩渣下渣啲食物，等佢一个大半缸咁，即系搅匀佢，搅匀佢，正变成油碗啦。见到好美味嘅肉啊、菜啊咁咧，食咗个胃里边咧。佢都未系烂噶嘛，佢一粒粒噶嘛，喺个胃里边咧， 就帮你再整碎啲， 喺度渣渣到佢变一撇嘢咁啦。咁咧，但系你谂下啦，个胃喺唔一定收缩，点解佢唔走翻出嚟嘅？佢又唔走落去小肠，一条管啊嘛。咁佢一条管入咗胃，个胃渣佢咧，咁咪会挤翻出嚟咯。谂下系咪啊？咁你啊，点解唔会向上流咧？ 地心吸力系咪啊？ 咁又唔系啦，当然。原来咧，我哋喺个胃由个食道去胃，胃之间，即系话食道同膊胃之间咧，有一个肌肉喺度，啲肌肉咧就 系 会收紧嘅，即系话食完嘢佢唔需要吞嗰阵时咧，收紧咗。咁另外由胃去到十二指肠又有肌肉，有两个肌肉控制咗， 即系道门喺度啦， 系啦， 个胃要做嘢嘅时候咧，呢两道门都闩咗嘅。 系， 系，呢个洗衣机闩埋道门，系、唔放水嘅。 系， 咁你揈吓，用呢个考虑去谂啦。咁你洗衣机都流水喎。 系， 咁我就系话系流水嘅问题啦。 哦，倒灌翻出嚟啦。 系啦，如果有流水问题先会嘅。 嗯， 吓，咁我哋胃酸倒流咧，比较上多发生系。年长的人士多啲嘅， 点解咧？ 我因为呢个都是一啲 退化嘅 肌肉嘅退化啦，即系话佢肌肉咧冇咁靓， 嗯， 可能七十岁冇事，去到九十岁有事， 嗯， 咁你话佢不嬲冇事，点解而家胃酸倒流咧？ 嗯， 就系因为咧嗰个肌肉咧，即系话我哋唔够力，或者个神经系统冇咁反应得好，当佢喐嘅时候，佢一揿，佢挤咗出嚟，尤其是咩时候咧？佢就话。当你瞓喺度啦，头先你讲地心吸力，咁你坐喺度，嗰啲胃酸就唔会倒流噶，即系好唔会弹上去噶嘛。除非好急吃嘅，即系个胃抽筋就会啦。头先讲，你胃抽筋就会噶，即系平时你食咗唔啱嘅嘢，胃抽筋，咁咪胃酸 涌翻上嚟， 涌翻上嚟咁咯。你作呕啊咁食嗰阵时咧，咪会打住酸咯。 哦，我明啦，即系话如果食完嘢即刻去瞓。打平咗就好容易涌啲胃酸上嚟啦，系咪咁讲咧？ 较为容易啦，咁、当然咧就系话你又要嗰个肌肉唔掂啫嘅，肌肉收紧咗，你瞓都冇问题嘅，吓、所以老人家话你诶食完嘢唔好瞓觉啊，吓、 食饱睡一睡好过做元帅嘛。 即系我哋食完嘢之后，你瞓落去咧都唔会倒流嘅，即系一日你个肌肉冇问题咧都冇问题嘅。 系咁，但系又都有啲朋友仔讲话，奶茶、咖啡都系凶手之一嚟嘅，要饮少啲，又关唔关事咧？ 都唔关事嘅，啊，唔系主要影响。 但系即系如果已经有胃酸倒流嘅朋友，系咪应该都饮少啲会好啲咧？都系唔关事嘅， 都唔关事嘅，呢、个唔系一个主要嘅因素 嚟。咁日常啦，如果有呢一个问题嘅朋友仔，要点样打理咧？除咗睇医生食药之外，仲有啲咩可以帮助？ 咁当然咧，一就知道个原因先啦，即系唔系胃酸倒流先啦。 系 胃酸倒流，头先讲咗啦，个地心吸力咧唔令到你嘅胃酸会倒流，正常嘅食嘢啊剩咧，就唔会倒流嘅。咁胃酸倒流，多人咧就系一个病嚟嘅。点解咧？因为当持续的胃酸倒流呢就会刺激和伤了我们那个食道。 嗯。 食道会发炎啦。甚至到严重呢个胃酸拿得紧要呢亦都会有所谓病变。甚至乎可能会导致一些恶性的肿瘤的嘛。所以这一道呢就是要需要小心啦。虽然我们讲呢就比例上是年纪人大人士多啲嘅。咁但係當然呢個病咧，亦都可以喺唔係老人家都可以發生啦。嚇，後生我哋有都要胃酸倒流嘅喎， 即係佢先天性嘅問題。緊張嘅人會， 精神緊張係其中一個啦，但係都要佢有先天性問題啦。譬如話橫隔膜嘅個窿，即係我哋橫隔膜嗰度咧，都係有個機能咧，等緊胃同個。食道分开的嘛，咁横膈膜有个窿穿大了 系可以补翻佢得唔得咧？ 都好难补翻嘅， 系 即系个胃向上走啊，向上走咧之后咧，变咗话佢少咗一个天然嗰个活塞嘅情况啦，咁佢就容易都胃酸倒流咯，咁呢个可能系嗰个发展里边嘅一个缺陷啦，即系先天性嘅问题。咁所以你又可能后生都会有啊，走出嚟或者个横膈膜本身慢慢随住年月日，佢可能会松咗。咁即系我哋首先要做个诊断先啦，即系话我哋可能要照 X 光啊，照一啲嘅造影检查啊，做胃窥探啊，咁喺度去嗰、那个。情况是怎样真是确定有胃酸倒流的时候呢我们就真的要在食物里面调节啦。刚才讲过了一些比较刺激性的食物。 是带酸的食物是不是都不好呢 其实酸的食物不是不关事的、一个胃酸是酸过任何酸。很多时候就说我不要吃酸的其实不是、你可以吃到落口的酸的东西都是 酸极都有限嘅， 胃咁酸啫，胃酸程度是高过任何酸嘅嘢嘅。 即系反而辣就真系 辣嘅嘢，即系个辣椒啊嗰类咧，其实就系影响大啲嘅，刺激个胃部嘅功能会大啲。咁呢啲食物我哋需要少啲咧。当然咧，最多次讲咧就话少食多餐， 系 即系唔好令个胃咧就太突然间胀大啦，暴饮暴食咧系唔好嘅， 系 啊。 你將個食量咧分開啲，唔好一次過食太多，嚇、 嗯， 將佢調節到有啲幫助啦。咁、 嗯、 多人你胃酸倒流本身有個胃酸疾病， 嗯， 咁冇得法啦，咁你要睇醫生噶喎， 係食藥， 一個病嚟噶嘛，係，咁你要食一啲藥。將適時的酸度減低 了、嗯、 酸度減低它有倒流的時候它都沒那麼大影響、 嗯、 是不是即是沒有影響那麼緊要那就有一個很有現時都有很有效的胃酸倒流的藥物的、 嗯嗯、 也都有不同的藥有些藥物是特別研製了是令到那個食道有一塊的膜感去即係有條保障嘅作用啦、嗯， 好似保護膜咁樣， 保護膜咁啦，即係好似飲咗啲嘢落去保護住。咁、 嗯、 當然另一樣嘢咧，就係、是、胃酸倒流先講，坐喺度會唔會倒流？ 係， 坐喺度唔會啦，瞓喺度要會嘛。 係，咁就 瞓喺咪地心吸力 啦。 咁可唔可以唔瞓覺？ 咁又唔得。 咁你又瞓覺又可唔可以有預防咧？諗下。 嗯，坐喺度瞓。 差不多啦，你都很聪明喎、啊， 系咪啊？即系 系咪你爸爸咁做咧？ 系 有冇咁做咧？就教你翻去睇下你爸爸张床、啊。 四十五度咁样瞓，因为有啲床可以升高少少。 嗱、啊，你好似唔系医院床咧，医院床咪可以搞高嘅。 系 咁你好似屋企张床咧，搞到好似医院嘅床咁就，咁就唔使四十五度， 四十五度就斜得跣咗落嚟啦。 即系喺一个所谓。物理学的原则来讲呢倒流呢都是一个地心吸力的。 贴 多两 个枕头就可 以了。贴、啊、枕头就不得的。枕头呢就是个头的。 哦、 有很多啲病人呢就说我贴枕头。其实枕头不得的是要腰以上的。 嗯。 咁呢所以一个十五度的角已经是足够的了。即是令到个胃酸不向上向下。 嗯。咁大家就要留意留意。如果屋企嗰張牀可以幫到手，令到你減低呢一個嘅胃酸倒流嘅，都可以考慮一下。好，咁今日咧唔該曬梁萬福醫生嘅，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啦，拜拜。 拜拜。 今天我滿懷寂寞，今天我滿懷空虛，在我心裏萬千鬱結。苦苦相追，驱不散心头寂寞，赶不去心内空虚，难理心碎，难解心中结，苦闷似影长随。昔日相聚欢笑，共对无挂无虑，他朝一旦别去，那日再会再聚，空有重情万丈，无语相看，无声相对，今日我心里有泪。 钟镇涛，今天我非常寂寞。当然啦，有你喺空气中陪伴我，我又点会觉得寂寞呢？不过一阵间就可能好寂寞啦，因为要离开直播室啦。今朝早嘅节目亦都告一个段落嘅，不过呢个节目唔使担心，因为下个星期五喺同样时间，我相信你会再同我相遇嘅，可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从情万丈，空有关怀千句，无语相看，无声相对，今日我心里有泪，昔日相聚欢笑，共对无挂无虑， 再会再聚，空有从情万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接纳医生和专家意见，决定前往马里兰州一间军方医疗中心。白宫官员说是作为预防措施，令特朗普在有需要时可以获得即时照顾。有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指出，特朗普有轻微发烧、咳嗽和鼻塞，官方未有证实。较早前，特朗普的医生康利就说，特朗普仍然感到疲倦，但士气良好，正是接受治疗。同样确诊的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社交专页报平安，表示整体感觉良好，期望早日康复，感谢各界慰问。总统选举在三十几日之后举行，争取连任的特朗普确诊，据报令到竞选团队和白宫一片混乱，忙于调整他的日程安排。暂时所有预定涉及特朗普的活动将会改为在网上举行或者暂停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白宫幕僚长梅多斯说，政府核心成员都无受感染。日前同特朗普同台辩论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同妻子吉尔接受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拜登说特朗普确诊不涉及政治，但事件提醒所有人要认真看待疫情。他感谢每一位送上关心的人，呼吁民众要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和勤洗手。拜登竞选拍档贺锦丽和丈夫检测结果亦都呈阴性。贺锦丽和副总统彭斯之间定在今个月7号在犹他大学举行的辩论，据报会如期举行。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透过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发放录音，隔空向潘晓颖的父母道歉，又说自己到台湾自首的想法一直没变，已经通知律师安排自首的事。管浩明说期望今个月成行。潘晓颖的妈妈回应传媒时质疑录音是否陈同佳本人，以及在什么时候录，又说不要再给任何借口拖延，有确实到台湾的日期第一时间通知他们。在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重申已经就案件建立单一联系窗口，但仍然未收到相关联络。有台湾律师就说在台湾杀人是重罪，法律规定最少判监十年以上，而陈同佳自愿到台湾投案可以算是有悔意，加上假如获受害人家属原谅，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机会不高。天气方面，今日预测是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天气稍凉，风势较大，亦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时间来到朝早接近6:34，欢迎收听10月3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汪明熙。早晨，刘国华。 早晨，汪明熙。各位早晨。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发放录音，表示到台湾自首的想法一直没变，已经透过律师安排，希望今个月成行。案中受害人潘晓颖的妈妈形容陈同佳的讲法是一拖再拖，希望他马上起行。有台湾律师相信陈同佳自愿投案，判最高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机会不大，稍后会有特写报道。 中秋兼国庆，不少市民有四日连假，但疫情之下无法到外地旅游。本港很多酒店推出 staycation 食宿优惠，但在酒店房间聚会可能都会有传染风险。有酒店表明不会限制探访住客的人数，派对房间业界认为政府的做法不公平。有专家亦都担心酒店通风未必做得好。新闻特写环节会同大家讲下。 世界移植